我求你了。 疯了，都疯了。四凤，再也不准留在周家。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管就管吧，管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。 母亲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。 来就来吧。 疯了，都疯了！ 来吧，雷雨！天地变英勇， 天地杀心变英勇， 阴闪闪光放纵，蓝森森点条缝， 阴闪闪光放纵，蓝森森点条缝， 背上纵着路相冲，鞍上纵铁马很相攻，轻微之痛，有气之凶，危险之空，抽血之痛， 之痛之凶，之痛之痛， 雷子儿，你沉重，雨向天下送，雨气儿，化作狂风滔滔当中，金银刀吹鼓那雄风，万代换世界，清清净水。 这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守着过雪。奴虽主贵，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。只有我卢贵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。四凤啊，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，说我是想当爷， 我也当不成了。 不当奴才不行吗？我带凤儿明天就走。 妈，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亲为他人为他少，愿向北里河南道，由于你烈汉不敢交，兄弟名臣必妙，红包戳住凤凰巢，错错一错我再错，错不早，真的 累至耳，宁臣周瑜向天下诉，与其耳化作狂风朝地上住，竟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完待。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屡恋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第四晚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晚将烧葡萄牛一酿，第六晚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故乡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王子明，王小姐，她是何？ 灵儿不如今生是我心爱人，可他我有梦不能空，小姐。 把岁，正所谓天下言人父不生，正从生中分两辈，相约明年春来是小别重。接着做八年到走，如果如风如飞，千般离不归郑州，王子良言快不见。 他的眼睛瞎了？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Ooh. 今被往事折落得今生凄切相低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碎了眼，枉有娘子来管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。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不死，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 听众朋友，尹桂芳、尹小芳、萧雅演唱的越剧《尹派唱腔》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